七八仙迎面方，太师叫你列拜西东，左边金尊右边玉器，梅花鹿与仙毫 Thank you. 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 陈庙长，自

之难，范蠡说站在月国千疮百孔，王代王以身作则，刻苦当先。文仲说必须要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。常言道，多难兴邦要谨记在心间。越王说二卿所奏，动开茅塞，看得远见得宽，可算得目不沉重，发人猛醒。我要立行在今天。越王临朝后急忙把旨传，柴草和谷胆火速备齐全，柴草铺在地，寡人有急用，千万莫迟延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改眠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常常苦胆，单色飘饮，我的心已干。到夜晚撤去被褥，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可以耳眠，有事从不见中一心虽寒，寒不过